《聊斋志异》第十一篇，这是指那为 LibriVox.org 所录制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一篇，画皮。太原王生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仆独奔，甚坚于步，急走趁之，乃二八书吏，心相爱乐，问何素夜踽踽独行。女曰：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？深曰：亲何愁忧，或可效力不辞也。女黯然曰：父母贪禄，欲窃朱门，敌妒甚，招力而悉除辱之，所服堪也，将远遁耳。问何之？曰：在王之人，乌有定所。深言壁炉不远，即凡忘故。女喜从之，身带鞋仆物，岛屿同归。女故事无人，问君何无家口？答云：斋耳。女曰：此所良家，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勿泄。深诺之，乃与请和。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。深微告妻，妻臣疑为大家应妾，劝遣之，深不听。偶事事遇一道士，故深而恶，问何所欲，答言无知。道士曰：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深又立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祸哉，是故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深以其言意，颇疑女。转思明明利人，何至为妖？亦道士借掩瓤以猎食者，无何，至斋门，门内度不得入，心以所作，乃遇鬼坦，则室门已闭，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凝鬼，面翠色，齿潺潺如锯，铺人皮于榻上，执彩笔而绘之，以而制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读此状，大惧，受服而出，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，便即之，欲于野，长跪求救，请遣除之。道士曰：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带者，余亦不忍伤其身，乃以银斧受身，另挂寝门，临别约会于清帝庙。深归不敢入斋，乃请内侍悬浮烟，一更许，闻门外急急有声，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，但见女子来，望夫子不敢近，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复来，骂曰：道士贺我，终不然，您入口而吐之也。取服碎之，坏寝门而入，进登深床，猎身腹，居身心而去。七毫必入竹枝，身已死，枪血狼藉，陈骇涕不敢生。明日使第二郎奔告道士，道士怒曰：我故怜之，鬼子乃敢耳。即从深地来，女子已失所在，继而仰首四望，曰：幸遁未远。问南院谁家，二郎曰：小生所舍也。道士曰：现在君所。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答曰：仆早服清帝庙，良不知，当归问之。去少请而返，曰：果有之，臣兼一遇来，欲庸为仆家操作，世人只知尚在也。道士曰：即是勿已。遂与俱往。赵牧见立停心，呼曰：孽鬼，常我福子来。欲在世，慌惧无色，出门欲遁，道士逐击之， 玉仆原皮哗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豪如猪。道士以木剑削其手，身变作浓烟，扎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流流然如口吸气，瞬息烟尽。道士塞口入囊，共是人皮，眉目手足无不畏惧。道士卷之，如卷化轴身，一囊之，乃别欲去。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身之法，道士谢不能，陈一杯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我数浅，陈不能起死，我只一人或能之。问何人？曰：世上有风者，时卧粪土中，是叩而哀之，倘狂入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二郎一席知之，乃别道士与扫俱往，见乞人颠戈道上，鼻涕三尺，遂不可近。臣西行而前，乞人笑曰：家人爱我乎？臣告已故，又大笑曰：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？臣故哀之，乃曰：义哉，人死而起活于我，我阎罗耶？怒以杖击臣，臣忍痛受之。世人见疾如堵，乞人卡弹唾饮把，举向臣吻曰：食之。臣红胀于面，有难色，即似道人之主，遂强淡咽，绝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家人爱我哉？遂起行以不顾，委之入于庙中，破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，前后明搜，殊无端照，惭恨而归。既道夫亡之惨，又悔时错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斩雪莲师，家人助望，无敢近者。臣抱尸收藏，且离且哭，哭及深思，顿欲呕，觉阁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，在腔中突突游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燃。大意之，即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己，少泄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，乃裂柳薄及树枝，以手抚湿，渐温，复以清愁。中夜起事，有鼻息矣，天明尽活，为言恍惚如梦，但觉复隐痛耳。事破处，佳节如前，寻欲。一时事曰：愚哉世人，明明妖也而以为美，迷哉愚人，明明中也而以为妄。然爱人之色而愚之，期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还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，哀哉。聊斋志异第十一篇，画皮完。由指纳于2008年10月11日录音。